30号啊，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啦， 系 11月尾啦， 系啊，话咁快，终于11月尾啦，咁啊，跟住落嚟咧，12月就好精彩啦。不过11月尾我都觉得好精彩嘅， 因为我哋啲嘉宾都一样咁精彩。 冇错，咁啊，提一提大家先啦。听唔系今晚，今日咧6点将会有呢一个嘅 Yan Ting 周恩廷嘅出现嘅 YT 大哥啊。 冇錯啦，咁啊再次見到佢咧，帶嚟佢新歌《Louder》， 係亦都可以即係俾佢講下，即係啱啱過一年嘅時間啦，都即係佢出嘅歌啊，或者佢接觸好多一啲 social media 唔同嘅 platform 啊等等個感覺， 好多 campaign 都發生緊啦喺佢身上。 係、yeah, 啊， 到底係今年嘅玩法啊，對佢嚟講有啲咩特別咧？有啲咩嘅唔同之處咧？咁啊，轉頭6点會聽到 Yan Ting 大哥同我哋分享嘅。至於今日咧，想講嘅一樣嘢就係非常之緊張啦，點解頭先講到緊張緊係聽日咧，終於嚟啦！ 終於 嚟啦，係啦，咁啊，聽日就有呢、這個即係一個好大型嘅音樂節，將會喺中環嗰邊舉行啦。咁啊，小弟都有好多嘅演出單位係一早已經上眾想睇嘅，咁啊，所以都準備咗個心情，聽日一收工就即刻飛過去啦。 一年三日啦，我諗聽日最多人其實當初最多人會提及就係有 SOB 嚟香港啦，可以睇到啦。 仲有我發現好得意噶，原來有唔同嘅年紀。几嘅人咧会提嘅单位系唔同嘅， 系 因为咧我曾经即系我有一啲朋友，即系年纪可能约莫大我10年8年咁样啦，佢哋重点睇嘅咧就系 pop 啊， 哦， 系啦，佢哋哇有 pop 好劲，咁但系对佢嚟讲可能用阿 Sobi 就系比较陌生啲嘅，咁然后我就会问翻佢转头啊，我系去睇用阿 Sobi 个 pop 嘅到底嗰阵时系有几受欢迎啊，咁佢哋又喺度讲咁样啦，咁所以即系深信我每个人喺自己嘅心目中咧都有一个唔同嘅歌单，即系唔同嘅排名，一啲 artist 嘅 list 系想写定点样去玩呢三日咧咁样样， 因为我就系去中意。睇DJ 嗰边噶嘛， 系 即系譬如啱啱即系佢今年都即早几个月半年到前好似3-4月左右，搞一次嗰阵时都系嘅，即系我就系会好中意去发掘一下啲新嘅 DJ， 嗰次哇认识咗一个即系唔系真系倾到嘅嗰种认识啦， 认识咗咩啊女仔啊， 一个 DJ。超勁！佢玩 drum and bass， 因為 drum and bass 呢種音樂咧，平時我好少會喺 live 嗰度睇得到，因為香港有嘅，但係唔多嘅，即係你要夾啱時間去到啦。跟住有一個叫 Serum， 我仲記得嗰次翻咗嚟之後，即刻整咗個EDM Friday mix， 就揀咗啲 drum and bass 咧。現場聽咧，哇！ 就覺得 精彩， 好正啦！ 即係你會發掘到，你會揾到一啲你平時你上網突然一 search 未必會揾到嘅人咧。 係。 即系都系嗰句，成日都讲音乐节就有呢个有趣嘅地方。你有啲你会想睇嘅，咁但系你唔系入去净系睇一个单位噶嘛？ 因为好似好蚀咁啊。 系啊，你有其他时间嘅时候，你就可以去喺呢度供下，嗰度供下，咁你就有机会听到好多你平时可能冇遇过，或者你特登去睇完之后，发现你中意咗嘅。譬如几年前记得有一对系韩国嘅两个男仔玩啲电子音乐，咁佢又唔 exactly 叫打碟，因为佢都有唱嘅性嘅。 OK， 咁然后我成日都唔记得佢哋个名啊，都要揾好耐先揾得翻嘅。但系佢哋嗰 part 好好睇啦，系一个即系唔系 main stage， 跟住有埋啲 visual 好正，跟住翻到去就中意咗啦。咁、 哦、 但系近年嗰啲音乐风格转咗之后就冇， 就冇再追啦。 咁吸引啦，系啦，咁样咁啊，所以系一件咁嘅事啦。咁啊，但系都会喺度讨论紧，即系我今次就唔会入去睇啦，时间安排唔到啦。咁但系啲身边朋友都有讲噶啦嘛，即系话哇，永远呢啲音乐节就一个问题，几点钟入去？ 哇！呢、這個真係 呢、這個問題啊！嗱， 即係我自己為例啦，即係有啲朋友仔可能係買單日嘅門券啦，有啲入場嘅觀眾，有啲可能係幾日都想睇曬嘅，好多單位想睇啦。咁我覺得呢個係視乎你嘅體力啦，同埋你翻工嘅時間啦，即係工作嘅時間啦，或者你生活嘅日程表啦。例如我覺得禮拜六日咧都還好，因為即係禮拜六日咧，你始終大部分嘅人都可能係嗰日會比較冇咁忙工作嘅。事情啦，咁所以咧，我估应该其实都晏昼会有人噶啦。但系你知道就系好衰噶嘛，你睇呢一啲大型嘅演出咧，你其实无论点都会留到最尾嗰个嘉宾出现噶嘛，因为通常最有吸引力嘅嘉宾都会系排喺最尾啦，咁 系越后就越大啦， 系啦，咁所以你就一定点都会预留时间，就系、是、啊，我夜晚要留到呢个钟数，我要留到10点，留到11点噶，咁我冇理由咁早就去到 即係用曬啲體力啊，咁樣 係真係攰嘅。 係啊，即係又咁，跟住你出到去，可能又要食下嘢啊，又要剩啊。咁其實咧，我覺得比較理想啊，其實四點打後，即係得加上冇咁曬添啦。你户外嘅話，咁四點打後入場咧，咁我覺得係比較理想少少。咁你就仲有嗰個體力可以玩到去夜晚，可能十點零十一點鐘咁樣樣啊。 係啦，因為就係呢個時間，你啱啱講四點零鐘，咁當佢去到十一點，其實你都玩七個鐘啦。係七個鐘喎，你平日翻工都係嗰啲時間啦，都係咁長左右啦。咁樣幸運嘅話。四點零鐘入去都已經攰啦，咁但係點解我話啲朋友會討論就係因為譬如嚟緊呢個音樂節為例啦，咁佢第一個 line up 係講緊十二點定十二點半， 好 咁所以咁就尷尬啦，有一啲就話哇。即系唔同嘅立场嘅，有一啲就话哇，摆十二点嘅话，对个 artist 嚟讲都几惨、啊嗯，因为十二点应该都真系比较少会有人咁早入去啦。 系， 仲要你谂下三日嘅话，我第一日玩到好夜啦，完咗可能仲去 after party 有啲官方 after party 各样咧。哇，第二日有咁早嘅话，其实唔容易嘅，即系譬如 EDM festival 一样啦。 那个体力未必托得住咯。 系啦，咁有一啲嘅讲法系咁啊，另一啲嘅讲法就系话，哇，但系。又真係好想睇，即係最想睇嗰啲好似天地堂咁啊！ 係， 可能十二點頭一個已經係一啲佢想睇嘅 act， 跟住但係中間有幾個就覺得啊想認識一下，但又未去到咁想去，然後最埋尾嗰啲又想睇，咁點算呢？應唔應該特登出去支持啊？想睇啊？定話直接果斷放棄呢？就係呢個時間點啊，令到。啲 friend 即係喺度討論啊，約幾點好啊？究竟定係附近有冇啲住港島嘅 friend 咧？入去睇完一陣之後，跟住出嚟唔知食啲嘢，翻屋企瞓一陣再入嚟咧咁。咁但係因為我唔知道今年嗰可唔可以 re-entry， 因為有啲音樂節其實 正常，我諗應該可以嘅 一啲，因為有啲嘅安排即係好視乎好多嘢啦。係咁唔知得唔得噶嘛？咁變咗你可能入咗去嘅時候，你就冇得出嚟噶咯。 因為對於我嚟講嚇，一個即係比較人性化同埋 user friendly 啲嘅音樂節咧，你問我。其实点都应该要设立一个 re-entry 嘅安排嘅，即系孤物论今次呢个有冇啦吓，咁啊因为即系你一个 show 横跨可能当十二点，可能有啲晏啲两点咁样，玩到十点十一点，你有咩可能系净系 stay 喺嗰个地方度咁多粒钟，系基本上系好难嘅。 所以佢咪有休息区咯？ 系啦， 佢咪有嘢食嘢。嗱， 你要确保个休息区嘅， 真系休息 到，同埋即系第一啦，你有咁多人喺入边，你要有足够嘅空间俾大家休息啦，有足够嘅嘢食嘢饮去安排俾人啦。跟住有足夠嘅洗手間俾大家可以去啦，即 係 好多配套上嘅嘢，所以我覺得大部分我自己覺得一個比較理想嘅音樂節都應該要有 re-entry 呢個做法嘅咁樣樣。不過嗱，我講真，我都未去了解呢一個任務咁啊，因為我自己本身聽日咧。就日頭要做嘢，所以我淨係夜晚先入去啫。其實有啲唔抵嘅，我啲 friend 特登請咗半日假去睇曬全日咁樣樣嘅。不過你知啦， 我發現咧 係要陪你嘛。 嗱，唔好咁講，咪行先咯。 又唔好。 唔係，我發現一樣嘢嘅，細個嘅時候咧，有啲似食自助餐嘅概念。 係， 我梗係去盡。睇到幾多就睇幾多，可以早到幾點就早啲入去。 係， 我使咗一嚿錢， 梗係睇到最盡， 睇到最盡啦。然後咧，即係同你食自助餐一樣啦，佢哋油啊懟落個口度啦，係咪？ 係。 去到而家個年紀啊， 開始滯啦，食唔到咁多嘢啦。 體能唔同咧，我發現到個心態其實你要調節，你調節到咧，其實你會好舒服。 嗯， 嗰個諗法係點樣咧？就係假設你為咗唔好浪費嗰個入場券。早入去，然后你本身最想睇嗰个系最尾啊嘛， 系啊， 你谂下你咁早入去，你睇咗一啲前面嘅嘢，唔系话唔好睇啊，而到你真系你本身想睇个主菜嘅时候，你已经 无力啦， 然后你冇办法有 energy 去 enjoy 嘅时候，你已经觉得攰啊、腰骨痛啊、脚软嘅时候，你就。得不偿失 系同意嘅， 所以你 系 应该咁样谂嘅。 不过我觉得咧，你呢一个自我安慰同埋调节嘅方式咧，系基于因为我哋已经年纪有翻咁上下，即系你试下问一个可能二十岁嘅后生仔， 一定系关年纪事 嘅。系啦，佢有咩问题啊？十二点玩到十一点，都十二粒钟都唔够，点会唔得啊？咁样咯。 系，但如果你系即系你系后生嘅，有无限体能，讲真不在此限。 系， 我呢个最大嘅体会系之前去日本嘅时候就系咁啊。 譬如去偷葉園咁樣為例啦，以前細個嘅玩法就係點樣呢，我將最想睇最精彩嗰啲擺隔尾，前面有時間周圍兜下先，然後呢就發現唔可以再用呢一招㗎啦，因為呢你會冇力，你會冇力，你會攰，然後最後呢你就睇唔到你想睇嘅，所以你要調返轉睇咗你最想睇嘅嘢先。 啱 要調返，以前唔係咁樣㗎，以前係將最好嘅嘢壓尾，因為預咗要買嘢咁樣喎。係啦，咁所以如果你無限睇能咁冇所謂啦。另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少去音樂節，或者第一次去音樂節啦，我當你係嗱，即係可能結婚的，我哋有後生嘅觀眾啦。體能管理好重要，就好似一個賽車手嘅輪胎管理一樣。最近睇呢、這個MF Ghost 啊，佢講緊主角就係個輪胎管理嘅能力好高，係啦，揸呢、這個。赛车速度一件事，轮胎又好重要 啊！ 正所谓咩啊，想节能啊，轮胎能。 所以我都鼓励讲呢句。 所以啊，你要啊去睇音乐节要节能啊， 系 你幻想就系轮胎管理， 系 啦， 唔好咁早磨蚀晒。 系啦，因为又系最近讲嘅，啲嘢讲开，即系有 friend 讲，系啊，有啲 friend 即系嗰时前排今年唔知几月去泰国咧，有班 friend。去嗰啲唔知 S2O 定係咩啦，喺泰国。跟住之后呢三个人去嘅，你当有一个呢就係、是、去开呢一啲嘅 festival 户外嘅咁样。有两个呢就经验少啲嘅。咁於是乎咁睇 lineup 啦， EDM artist 啦咁啊。咁跟住有经验嗰位呢就话我哋约不如四五点咁样嗰啲入去啦咁样。或者再晏啲都得，因为夜晚嗰啲去到十一二点。类似系咁嘅 concept， 跟住另外少经验嘅 friend 咧就出声吓，梗系早啲入去啦，唔好蚀底啊嘛。咁啊有经验嘅朋友就话：咁唔紧要啊，你哋 早啲入 去 啦，你 晏少少入嚟揾你都冇所谓啊。系冇人话旅行一定要咩噶嘛，知道成噶嘛， 啱啊。 系啦，跟住于是乎咁，我嘅有经验嘅 friend 咧就大概你谂五六点入到去啦，见到嗰两个 已经瘫咗喺度啦， 死下死下话想走。哇，好攰啊！ 有冇嘢饮啊？有冇嗰啲补水嗰啲饮品啊？ 如果冇瘾嘅位置就系后屘去到越嚟越夜嘅时候咧，嗰两个太攰嘅朋友咧，已经话哇搞唔掂啊！佢要搵地方坐啊！你自己喺度睇诶， 哇，好渣啊！ 即系呢个就系嗰个体能管理嘅问题啊！即系你个分配不当咧，唔单止系会扫自己兴啊，你仲会扫埋同行者嘅兴。 咁你嗰个有经验嘅朋友咪真系有一种尖尖嘅感觉？ 佢唔系尖尖啊， 有嚟。 佢觉得佢话下次去呢啲一定要搵啱脚啊。 OK， 所以佢喺夜晚嘅时候佢影啲相俾我睇，拍啲片。哇，你睇呢度咁样系啊，即系佢话揾脚要有经验，一齐去睇啲音乐节好重要。如果唔系个 mindset 唔同咧，你就会好错噶啦。 大家一齐 high 嘅时间点都唔同。 你山长水远，谂住几个 friend 一齐入到去，去到最尾得你自己一个人，其实系 好扫兴， 其实系好惨嘅，其实系一件好 sad 嘅事嚟嘅。系啊，所以如果你喺本地啊嚟紧啊，我唔知啦，仲有冇其他音乐节？唔知，因为可能年尾倒数仲有好 多 噶嘛。 系啊， 咁可能你会有机会，或者你第一次人生去呢啲音乐节，或者经验唔多，或者太耐冇去，尤其太耐冇去嗰啲，我话你听下。正如江华话斋， 你真系太有自信啦， 千祈唔好咁谂，我话你听。 你年纪大噶啦， 如果你对上一次去已经系唔知2018年啊、2019年嗰啲时间去音乐节嘅话咧，我话你听，你最好将你自己对自己嘅体能期望尽快打翻个七成， 系啊， 系啊， 七八成啊， 咁啊差唔多噶啦，系啊，记住轮胎管理嗰、那个 concept。揸车咩？赛车唔系净系要快，系要识得踩 brake 同埋几时俾油啊！就所以音乐节唔系话你识唔识嗰啲人，即系嗰啲单位，唔系话你即个酒量几好，唔系话你有几中唔中意嗰啲啊，嗰啲后话。当你冇体能 support 你个人，你嗰啲全部 咩都唔使讲啊！ 嗰啲咩都唔使讲，系啊！我谂应该冇乜有冇人曾经咁样提出过睇音乐节最重要就系 呢 个体能 轮胎管理。喂，你呢个直头系一个嗰啲入场前温馨提示要贴喺个门口啦。 系啊， 系啊， 真系要，所以大家唔好高估自己啊！如果你身边有啲 friend 你谂起佢原来第一次被你邀请去睇音乐节，你提醒佢。その秘密ミステリアス抜けてるとこさえ彼女のエリア完璧で嘘つきな君は天才的なアイドル様今日何食べた好きな本は遊びに行くならどこに行くの何も食べてないそれは内緒何を聞かれてものらりと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積むキャリアこれこそ私なりの愛だ流れる汗も綺麗なアクアルビーを隠したこのマンタ歌い踊り舞う私はマリアそう嘘はとびきりの愛だ誰かに愛されたことも誰かのことを愛したこともないそんな私の嘘がいつか本当になること信じてるいつかきっと全部手に入れる私ファーストよくばりな愛だと信頼でみんなのことちゃんと愛したいから今日も嘘をつくのこの言葉がいつか本当になる日を願ってそれでもまた君と君にだけは言えずにいたけど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协议，将为期6日的停火至少再延长1日。卡塔尔外交部证实，以巴双方同意延长临时停火协议的条件不变。包括停止敵對行動和批准人道主義援助進入，以及哈馬斯每日釋放10名人質，換取以色列釋放30名在囚巴勒斯坦人。發言人又說各方正致力達成永久停火協議。新華社引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報導，以色列星期四凌晨釋放了第6批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員，他们已经坐车离开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监狱。巴勒斯坦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提供的名单显示，被释放人员包括15名未成年人和15名妇女。政府宣布首批共大约10万剂新一代 XBB 变异株mRNA 疫苗已经运送抵港，人员已随即按程序进行检查和核对，确保疫苗符合产品规格和相关的冷链运输标准，并已经将疫苗存放在经验证的超低温冷藏柜，按药厂指定的温度妥善保存。衛生署說，由於 XBB 疫苗在本地供應有限，政府將安排高風險人士分批接種，首批疫苗將優先提供給較高風險人士，即是住在院舍人士和65歲或以上長者，接種安排將在下月初公布。本港轉數快同泰國 PromptPay 下月4日起開展跨境二維碼支付互通，每日交易上限10,000港元，用戶只需要以自己的電子錢包掃描 PromptPay 二維碼就可以在泰國的商店付款， 每次交易前亦会有汇率提示。香港方面有七间银行和两间电子钱包支付工具作为用户方参与机构。泰国方面就有三间银行参与，双方的结算银行分别是汇丰银行和盘谷银行。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说，泰国在跨境支付方面已与五六个国家有联系，相关经验较丰富，泰国亦是香港人喜欢去的地方，开展跨境二维码支付互通，对港人在泰国进行小额消费会带来方便。多个团体下午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抗议，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所谓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是干预香港事务。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批评美国有关委员会通过的法案是愚蠢行为，美国在港享有重大经济利益，过去十年享有数以千亿计的贸易顺差，若果美方继续推动法案，只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美国和香港以至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另外一批市民亦拉住横额到总领事馆外抗议，强烈谴责美国干预香港事务，坚决守护香港繁荣稳定，又指将经贸政治化必定引火自焚，以港压华必定一败涂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下周初气温稍微回升。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车龙断断，逐逐去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车多，龙尾门牌110号。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天主教坟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观塘道去旺角跟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跟住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跟住富泰村一段车多，车龙而家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九龙、南围落车西贡和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海隧道12月17号起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嘅隧道费会平啲。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

岁月可给他份。乃快乃靠在窗边，向星星说一篇，祈求明日会相见，在地下贴上衣。Everything has slowed it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问就完啦。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洛丽塔二人限定故事，有时幸福的甜蜜氛围可能是要经历很多不安、泪水，很多不同的情绪。 错觉变成遗憾，对着镜头笑得认真，这角色我还能胜任。请抱紧我，请抱紧我，一丝不挂的人生，是不愿回头看到这。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坠落的边界上。追我的边界上，你不能拯救每一个人啊！Oh, 我 藏不住的笑容送给谁呢？忘不掉的痛苦就都算了，我会记得每一次拥抱，这一次我值得快乐。 Crispy 吹乐团一丝不挂的忧伤。 离别这刻都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染恐怖，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心的空洞，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品与何必，任角色与何意，共你到经历长大长大之后更珍惜，再见从未隔绝努力和往日信念，答应我吗，承诺会再见好吗，发誓过 Sika， 再见有时。经历过无数次的失散，无数次的离别，然后又再重聚。当你发现身边企喺度嘅人，诶，原来仲有好多个、哦。嗰下， 前来法院问你是我的家属吧。 咁你会发现咩叫幸运啊？ 我已自那白浪之巅。多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

短新闻之前，听我有 Misha 叶巧林最新排台作品《史诗式完结》。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分神，今日呢位嘉宾好多人都中意听佢分享嘅， 冇错啊，波成，因为佢人生经验丰富嘛，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逆水行舟，恩听。 哇，我已经好期待佢对逆水行舟呢四个字有咩睇法咧。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由燕婷周欣婷 ，Hello，Hello， 啊，燕婷你好， 你好，你好， 我哋又送呢个卷轴俾你啊，系啊，今日见到我哋攞住已经话又有圣旨接啦， 冇错， 呢一卷就系啊， 今日送俾燕婷有呢一句啊， 逆水行舟，欣婷， 多谢多谢， 系啊，即系逆水行舟嘅成语摆咗落去食咗你嗰个舟字啦， 哇，多谢你多谢，好好啊呢、這个， 系啊，因为我想又系谂一啲有啲祝愿啊，或者一啲好啲嘅意思啦，系、啦，咁所以逆水行舟呢样就即系好似喺一个大环境里面有啲你冇得控制之下，你点样继续可以行咧咁啊， 咁 啊，系啊，有一个咁嘅意思喺度， 多谢多谢，好好啊呢、這个，好贴题啊，系啊，成件事真系出色。 为咗你嘅歌噶，我觉得系趁今次嗰首歌嘅主题，所以呢一句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祝愿嚟嘅，因为即系讲紧近几年，可能大家做音乐嗰个大环境，好似头先波成咁话，你好难去控制到去啲乜，但系你要不停咁样向前走，令到大家啊再多啲嘅关注啦，或者再多啲会欣赏你啦。咁呢一个就control 喺自己手上系唔容易嘅，即系你觉得近年大家咦好似好多网民也好，乐迷也好，对于 Yan Ting 嘅一个感觉就系、是、哇，好似都觉得会有一种。好正啊！覺得 Yan Ting 即係佢可能啲音樂好正啦，佢人好正啦，即係覺得有少少啊，點解會之前好似 miss 咗呢個人，而家發掘翻出嚟，覺得係應該要 support 多啲啊！呢一年係咪比較大嘅一個感受咧？喺呢度 其實係嘅，因為我諗啱啱入行嗰陣時啦，其實你係對呢一行係零知識嘅，你所識嘅就係、是、哦，我想唱歌，咁但係呢一行係點嘅咧？做歌手系点嘅咧？你嘅 character 系点咧？咩为止你嘅 character 咧？人哋会唔会接受咧？有无限咁多个问题去要尝试揾个答案。咁所以其实一开头嘅头几年都喺度摸索当中。而当然啦，有啲人系好快已经摸索到自己嗰条路。而 for 我又反而用咗一个长啲嘅时间，甚至乎系一个我觉得唔同啲嘅。方法反而找到自己，因为其实当然我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但是大家会发觉啊好多YT 他自己的 MV 都是自己做导演，自己去做晒 promotion， 自己想晒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公司没有 budget 呢，定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因为我本身是读电影的。咁对我来讲其实在讲故仔当中其实你有写作。你有视觉，你有听觉，而我好想去将我所有嘅谂法摆落去。咁当我成为咗一个歌手嘅时候，我亦都会觉得 ，OK， 我将呢一个视觉上嘅故仔，或者唔同嘅嘢，或者唔同 character， 我当然要同人哋一齐去 jam 嘅。咁但系我其实心底里咧有一个唔系咁嘅，我其实系想咁嘅。咁嗱，我唔知道其他 artist 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可能有噶。但系可能揾到啱嘅，佢咪啊顺住去咯。但我一直都 kind of 啊，好似 硬系揾唔啱嘅。咁去到2018年啦，咁嗰阵时亦都有个契机，就系去咗做电影嘅工作。咁开始我明白到，哦，点样去拍摄一啲更大型嘅制作。咁其实好早期我已经开始自导自演嘅，但系我觉得嗰个 storytelling 慢慢再去 refine 嘅时候，再加上我一开始接触电影，哦，就接触埋广告。唔同嘅 MV， 直至到我唔同嘅 campaign 去做 brand strategy， 咁嗰阵时我就学识，哦，原来咧唔单止你要中意唱歌，唔单止你要讲你嘅故仔、你嘅 character， 仲要系点样 market 自己，因为我成日话最好听嘅歌，全世界最好听嘅，冇人听过，冇意思，但系。唔好听或者你唔鍾意嘅歌啦，周街都播緊，呢个就係 hit 歌。咁我心諗啊，点样去将呢啲唔同嘅武功以我嘅方式去聚集埋一齐。咁好啦，经历咗由19年去到依家啦，即係18年系我最后一次出歌《爱与罪》。咁去到2021啊，出咗《迟了悔改》，去到我真係返嚟啦 ,2022 年嗰陣时意外现场，咁我就将我唔同嘅呢啲学懂嘅所有嘢再次呈现俾大家。咁我觉得你头先所讲嘅啊，会唔会个感觉好唔同呢？即係依家俾大家终于发掘到，或者点解会 miss 咗？其实我反而会觉得啊，呢个就係蔡邕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呢个先係我真正嘅自己。如果大家早期认识我，可能会觉得哦，哇，你同以前好唔同啊。係啊，因为嗰个其实唔係真正嘅我。去到今日每一个摆出嚟嘅写作，每一个摆出嚟嘅文案、MV、影嘅相、做个音乐，呢个就係我真正想带俾大家嘅嘢。即係甚至乎去到我同大家去倾偈嘅时候，即係依家嘅諗法，我会好勇敢地将我諗法摆出嚟。咁呢个係我諗喺开头探索緊嘅时候未必会有嘅嘢。咁所以亦都可能就係因为有咗呢啲嘢，大家先会开始形成。 因为我记得上次做现场嗰时候，你都有讲过即係 strategy 呢一样嘢，即係音乐之外可能有 visual 好多嘢各样配合咁样啦。咁喺即係啱啱2023年呢一年推出唔同嘅作品又好等等，你自己有冇都觉得咦自己諗嘅一啲 strategy 嗰个成效上面好似一个验证啊，諗咗实行咗，结果好似睇到发现咦係真係有啲位係 work 嘅，就可以咦可以再继续去做啦。 绝对有嘅，因为其实当然我哋意外现场第一首歌，我上次都有同佢讲，我写咗一个47页嘅 PDF， 入边 Phase One 行咩 ，Phase Two 行咩，Online 行咩 ，Offline 行咩，点样 Drive， 然后去到 Phase Three， 我点样做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其中一首歌嘅 campaign。当几首歌拼埋一齐嘅时候，就系一个大嘅一年嘅 campaign。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回顾翻2023啦，其实我当。周韵婷重新出现啦，去俾大家认识，唔单止系佢音乐，佢人嘅性格。咁其实我成件事都系有佢铺排嘅。喺意外现场嘅时候，当然出嚟，我哋要有一个抢眼嘅一个爆炸。大家未必认得呢个人，但系认得佢把声，唔系好见到佢嘅样。去到 My Everything 嘅时候，一个反转，见晒佢嘅样，然后。even 个 tone 完全唔同，好啦，去到第三首歌 Want 嘅时候，哦，原来 RYT 系自己写歌，同当年自我催眠一样，哦，佢会跳舞嘅，哦，系，当年喺 Killer 佢都有跳过舞，咁我去到 Louder 嘅时候，一步一步就系、是、按我嘅一个形容词啦。其实我哋派歌或者任何 artist 咧，每一间公司都会有佢嘅 KPI 要 hit 嘅，我今年我要系跑。digital 榜嘅数，我今年我要系攞奖，我喺呢个颁奖典礼我要攞金，咁放我，其实如果要跑数，大家都会知道，哦，我哋派 ballad， 因为大部分香港人都中意听 ballad 嘅，容易trigger 到情绪嘅，咁放我，我由第一日再次出嚟嘅时候，我自己同自己讲，亦都同公司讲，我话系一个 branding play。How do you brand 周恩婷？周恩婷系一个咩人呢？去到一年后嘅今日，我好庆幸嘅，大家系唔单止有听我嘅音乐，佢哦意外现场，哦迟了悔改，佢亦都话哦 YT 甚至乎可能一啲社交平台啊媒体会安咗个朵、哎、YT 大哥咁样，即系好庆幸佢哋肯同我一齐去玩呢样嘢，因为去到社交平台嘅时候，未必就系推你首歌，而系你个人。嘅谈吐，你嘅谂法，你玩唔玩得？你系咪一个有趣嘅人？你嘅思想 关于社会世界是咩呢？咁所以就透过呢啲唔同嘅层面、唔同嘅地方，俾大家睇到一个更立体嘅周韵婷。咁所以我觉得2023年嘅呢个成绩表，我算系收获嘅。而如果大家系、真系认识多咗周韵婷，我 at least 知道听过呢个名啊，我知道讲经啊嘛，咁我觉得我就有做到我想做嘅嘢。 系 嗱，对于我自己嘅认知咧，我作为一个乐迷嘅身份嘅认知咧，就系、是。我深信剛才講起 KPI， 今年 YT 大哥也好，可能你的公司也好，我都覺得今年的 KPI 到了數了、但這個世界上就存在一個這樣的問題，就是 KPI 永遠是有加就冇減嘅， 冇錯。 新一年嗰個 KPI 又再定高啲嘅啦， 絕對絕對 係。 依、這個其實我覺得係應該 嘅， 即係當然啦，你可以話公司 KPI budget 幾多，然後你要跑到幾多條數，依、這個每一次都 refresh 嘅。但係按一個人生嘅 KPI 咧，就係、是、你解鎖咗某樣嘢之後，你一定要向前行，去 aim for 一個更高嘅嘢。咁呢個係稱為進步啫嘛。咁只係你呢個所謂嘅 KPI 或者進步嘅呢一個destination， 究竟你要擺幾遠、擺幾高？呢、這個我自己去到依家啦，2023年嘅年尾，我都喺度回顧緊。哦，我做咗呢樣嘢啦。去到明年啦，我係咪又再做一個 branding？ 未必噶咯，可能我就要做一啲喺我本身一啲音樂嘅路上，更加想俾大家去認識啦。又或者可能音樂上面一啲題材，我點樣 combine？ 大家已經知道我講經啦，又點樣將講經 combine 落首歌入面，未必係講愛情，可能都係講愛情嘅、但係我亦都開始喺度諗緊一樣嘢，就係點樣喺透過音樂上唔同嘅層面上，再俾大家認識得夠廣啦，同埋要夠深啦。 因为我好印象一个画面咧，就系、是、今年2023年喺港台一个活动喺湾仔嗰边咧，嗰次做表演嘉宾啦， 冇错。 展翅啊， 系展翅完咗之后咧，离场嘅时候就见到你喺门口有好多 fans， 系 啦，即系就同你排队影相。咁我亦都留意到，都好多年轻嘅 fans 啦。因为我觉得其实今时今日你哪怕做音乐定系点样，都好多人都好想打入去呢个后生仔市场，再、或者 social media 都可以入到去。因为有时唔系话想做就可以，都要对。方願意接受啦，你有冇發現其實有冇一個 turning point 或者有一啲嘅嘢係令到你可以入到去佢哋嗰個世界嗰度咧？你覺得？ 我覺得其實有幾個點嘅。我覺得首先香港過去嗰四年啦，其實改變咗好多，其實成個大環境啦，大家思想啦都改變咗好多，而。我好記得㗎，我喺2018年、2017年嗰陣時候，其實我講嘢冇改變過，但係我以前咧，我需要去扮另一個人，佢哋成日話：喂 ，YT 你講嘢好慢，你講嘢好悶啊，你成日講經冇人想聽啊，你可唔可以講啲 juicy 嘅嘢？可唔可以講下啲緋聞啊？有冇除衫啊？邊個俾人捉到啊？有冇啲咩特色啊？我話我唔想講呢啲嘢，佢話唔係啊，但係人哋就係想聽呢啲嘢啊嘛。咁我覺得。呢、这个唔系我想讲嘅嘢，咁去到就系我讲啦，我企后咗一步，睇咗更加大嘅环境，学识更多唔同嘅技能，去到我再次翻嚟嘅时候，好庆幸地揾到几个唔同嘅社交平台，同埋一啲channel， 例如 JFFT， 例如熊仔头、斯当真、Pomato， 佢哋俾咗一个好嘅机会，我唔单止系纯粹 promote music， 但系佢真系讲一啲谂法。而我觉得最大嘅分别系咩呢？可能原来四年前讲真系冇人听嘅、但去到今日呢，我发觉好多大学生、好多中学生，可能亦都我年纪大咗，我唔再系2018年嘅自己，我经历嘅嘢、睇到嘅嘢，再次去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呢，大家反而会觉得我系一个可能哥哥咁样啦。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成日佢哋话 YT 大哥啦、绝对唔系大哥啦，因为你要做大哥你要照顾人啦，你有好多嘅责任啦、你唔可以认自己做大哥，因为人哋其实好憎呢样嘢嘅，你凭乜嘢做大哥啫？ 系 点解人哋要叫你大哥？你边个？我自己都会揾，我会唔会尊重呢个人？尊重到我要叫佢大哥呢？咁但系如果你话系一个哥哥，即系可能佢真系可能入行早过我。 佢当个兵，佢遇到嘅嘢，诶，呢个 advice 我觉得我都 kind of 听得入耳。我未老到去到同你脱节，但系我又未近到同你系同界。咁我觉得啱啱好系一个咁样嘅年纪嘅时候，我成日话我哋讲任何 information， 我哋唔好快人一百步。你今日同我讲八十岁嘅道理，我未必 get 到，因为我未去到嗰个心态。但系你大我少少，但系你见我多少少，就系、是、行快我半步。喺我明白到嘅领域当中，你俾到我少少新嘅嘢。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啱啱好巧妙地发生咗。咁所以我亦都会觉得喺今代有好多偶像，无论系 Mirror 好，无论系张天赋好，魏俊生、嘉豪，佢哋全部都系一啲好年轻嘅偶像。咁但系咁啱啊，可能我就系介乎于呢个年纪就大少少，又 get 到、哦。但又未脱节、哦，啊又好 OK， 讲啲嘢都 make sense， 咁、哦、就成为咗可能佢哋心中嘅一个可能年长少少嘅哥哥咁样咯。咁、所以就系透过咁样去，可能就系你所讲认识到唔同一啲新嘅年轻嘅粉丝咯。 系，同埋头先即系 YT 大哥啦，我都嗌你专称大哥啦，好啲friendly， 显得我哋细个啲。 系啊，咁咧，因为头先讲到啊，即系到底 Yanting 佢本身嘅人玩唔玩得咧？即系可能有时会有人话啊，佢经常会讲经啊，好长篇大论。但系你话佢唔玩得，我又觉得唔系嘅。点解咧？即系打个譬如就系早排可能Halloween 咁样先算啦。喺呢一個嘅 JFFD 同佢一齊去一個嘅活動嘅時候，佢係成隊人一齊著咗呢個芭比嘅服飾，咁我都哇！咦，呢個原來都係另一面嘅Yan Ting嚟嘅，即係自己係咪都會嘗試有即有今日我哋做訪問呢、這、一個即比較探討得深入啲嘅一面，亦、都會有一啲即年輕啲啊 玩啲嘅 玩啲嘅。 絕對絕對，我成日都覺得平衡係緊要嘅。如果你冇玩嗰一面，其實你就係一個機械人。咁其實我自己啦，即我就好玩得嘅。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大家成日觉得我好认真嗰阵时讲经啊，或者讲音乐啊，对我嚟讲都系喺度玩紧嘅，即系你当你晏昼打完篮球之后去踢足球，踢完足球之后去打麻雀，打完麻雀之后去唱 K， 即系其实类似系一个咁样嘅嘢。咁所以去到同 JFFT 玩嘅时候，咪就系玩 JFFT 会玩嘅嘢。咁、每个人都有好多唔同嘅面向，但系我觉得最大嘅关键系你唔可以净系得一个面向。如果你净系得玩，而你冇一个真正嘅思考嘅时候，你就淨係可能好表面地带俾欢乐，或者就算你係扮出嚟呀，咁人哋同你倾偈嘅时候就只可以停留喺个层面嗰度。咁但係当你可能有唔同嘅面向呀，你可能深入探讨某啲嘢嘅时候，人哋就会觉得啊，呢个人首先有血有肉，佢呢个人原来係有更深层对好多嘢嘅了解同埋思考。而我亦都会觉得我唔想淨係停留咗喺一个玩嘅地步，因为其实要带俾欢乐嘅人有好多好多人好识带俾欢乐，但我希望係透过一啲搞笑啊、欢乐啊，大家玩得开心之余，我可以带到一啲我自己嘅諗法，我自己可能一啲比较深入嘅嘢去俾一啲唔同嘅观众。 再难学会追去我不错，他花样这么多，你看上哪一个？命运逆顺从埋关口怪哪一个？还是魅力才令你疯魔？我奈何？谁情陷天使？情长无关系。尽如白痴，一声不响忍接你声嘶，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心开得很清楚，心酸的只有我，就像是未能面对喜欢你的我，当 挑选这么多，你当作货必货，占问极性量，就算天都会放我。但是落败才是第三者。感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 Hey， 如果真心必须讲出口先算有意思，就算背中任何名字我也太轻易，其输给他只因不想轻率当你是知，败就败在坏人眼中，如何可以？ 这一节呢先听过有 Yan Ting 的作品 Want， 转头回来继续有 Yan Ting 和你聊天，分享他的最新排头作品 Loude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十月临时估计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38亿，按年上升5.6%，较九月明显放慢7.4%，连续四个月放缓，创今年以来最慢增速。头十个月计，按年上升17.2%。扣除價格變動，十月零售業總銷貨量按年上升2.7%，較九月大幅放緩7.3%。頭十個月上升15%。政府發言人話：預期訪港旅客人數進一步恢復，會惠及零售業，住戶收入持續改善，香港夜繽紛等推動經濟的活動亦會提供支持。但金融狀況偏緊和經濟不明朗等因素將令消費氣氛受壓。明愛醫院一名79歲眼科男病人在被運送深切治療部期間，使用的氧氣樽氣閥未有開啟，病人其後死亡。院方說對病人離世感到十分難過，已經和病人的家人會面和解釋，致以深切慰問，將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跟進，事件亦會交死因庭。明愛醫院行政總監屈銘新表示，當這名病人送到深切治療部後，轉駁固定氧氣瓶時，發現運送時使用的氧氣儲存瓶氣閥未有開啟，他說相信當時氧氣瓶的供應並非病人唯一的生命維繫。他說當時運送病人的人員包括一名眼科醫生和兩名資深護士。被問到相關人員的責任問題，屈銘新說局方會檢視流程，但在未釐清之前未能回應責任問題，如果確定人員做法有偏差，會按一貫人事程序處理。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9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晚間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8度，新界再低幾度，下周初氣温稍為回升。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曾经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但系咧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明爱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系冇龙尾噶，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新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那段呢是车多的，断断续续车龙是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跟住御港湾车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嘅福祉，系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嘅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细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宾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来到第四场了，今次有什么嘉宾先？ 波城这位边读书边做音乐有前途啊。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德王明德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十二月二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今日呢位嘉宾好多人都鍾意听佢分享㗎喎。 冇错，波城，因为佢人生经验丰富嘛，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逆水行舟恩平。 哇，我已经好期待佢对逆水行舟呢四个字有咩睇法呢。 翻到嚟骚动音乐咧，继续有周恩廷喺度嘅。咁啊，头先就讲到咧，好多歌手喺网上面同一啲网民互动嘅经历啦。啱啱入行嘅歌手呢一样嘢，公司未必会咁容易去放手俾你玩，但可能有咗你嘅经验啦，而家系咪就系公司会比较即系真系叫做放松啲咁样？ 系啊，冇错。其实即系因为例如我上连登啦，即系一个讨论区。咁其实我系真名上连登嘅，连登系一个极恶之地啦。即系其实你上到去就遇到俾人插噶啦。咁公司都会担心啊，会唔会有 PR 风波咧？会唔会讲错嘢就俾人毁灭咧？系绝对有咁嘅可能性嘅。咁但系你要透过你自己唔同嘅 track record， 你喺上网嘅时候，无论系 live 嘅 interview， 去点样同人哋对答、谈吐，人哋攻击嘅时候，你点样有一个大嘅心脏去 承受，然后转化翻讲翻一啲你想讲嘅嘢。咁呢啲都系一啲技能嚟嘅，而呢啲技能亦都需要喺唔同嘅情况之下，你表现过之后，人哋觉得啊都可以放心，一步一步咁样俾你去做。咁如果你话我唔理，我今日我就系要上连登，咁你即系如果我作为公司，我都想保护你话，喂，好似唔系太好，好似 safe 啲好。咁当然啦，有啲公司会觉得好，我信你，我同你搏一铺。咁呢个就见公司见仁见智啦。咁环球从来都系一个比较 safe 啲嘅一个公司嚟嘅。咁所以按我行嘅行法，其实对佢嚟讲系完全唔系好认识嘅。吓、啊、上连登咁仲得唔得噶？ 佢真名、啊， 即系要真名、 啊，真名、啊，喂死得个，你唔可以扮、啊，即系你。因为其实有好多咩连登打手啊，你请 PR 公司啊，喺侧边侧击地吹奏啊，喂，嗰、那个你都可以，哦，唔系我，唔系我，人哋嚟嘅咁啦，哇，你自己上去，你样衰就系你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我个 style 咯，我个 style 就系、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行得正，企得正，一系你就插我。你插我唔代表我唔会插返你。如果你讲得啱，我会绝对听你嘅 criticism。如果你 系 攻击我，咁嚟啦。即系我 ready for it。 系啊，即系我上得嚟，我就系如果同你 就正面，大家好坦诚咁样。 冇错啊，因为都有啲连登嘅巴打，佢就哇。是不是的、又不出相是不是你不出相冇得继续讨论下去的。那我即刻就 cap 了他，然后我就摆上自己的 IG, 我就 po 说我现在出了相出了真名了，你呢、出相出真名了、然后就消失了。 哦、 那所以我觉得要就摆真东西出来，那就不要 怕。我想问你开了一个 post 叫我是周恩廷，你问我答未啊？ 未啊！ 有冇兴趣呢个访问出街嘅时候开个咁嘅 post？ 考虑下。 我系周恩廷本人， 都唔使啦。 你问我答， 唔 系啊，集中喺上面一个 post 系、啊，系啊，呢、這个可以考虑下。 呢个癫啊！呢个 到有必要时我就出呢、這个。 如果我系你公司，我癫过你嘅真系。 系啊， 可能出一只歌叫你问我答咁样嘅时候就可以开啦。 系啊，诶、OK 喎， 好直接咁样。 系啊， 嗱，今日系松音乐嘉宾咧，继续影兴周恩廷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 Louder 咧，其实嗰个 message。上面都其实都几呼应头先我哋即系前半部分讲紧嘅啲东西啦，咁啊呢个部分就会再深入讲多啲关于首歌成件事系点样，咁而我同阿斌咧都会首先想估下关于呢首歌嘅一啲嘢就俾你揭晓嘅。 好， 好，其实咧我想估嗰样嘢就系今次 Louder 呢首作品咧，其实保留咗就系呢一个。就係、是、So let me loud, be louder, louder, louder 呢一句咧，其實喺 demo 嘅時候已經出現咗噶啦。而咁點解咁重嘅其中一個原因，其實同時亦都係反映翻頭先講嗰樣嘢，就係、是、今年嗰個可能喺各方面嘅一個聲勢上，或者可能網絡嗰個 reputation 上，好似都有唔同嘅一啲反應，好似可以 through 呢只歌 ，through 呢一句歌詞表演到出嚟。咁不如就保留埋呢一句去。做呢一首嘅作品啦，咁样。 咁我想估咧系嗰个MV 啊，因为即系 message 上面歌都会讲，即系喺呢个世代要哗众取宠点样样、要做一啲嘢好爆。但系喺呢个 MV 度，我感觉到可能你嘅谂法就系一个空间、一个镜头、一支咪、一个人去演绎呢首咁好即系好 energetic 嘅歌，但系其实只需要一个人去做翻。你最叻嘅唱歌嘅嗰一樣嘢去 present 呢個 concept，、所以用一個 approach 咁樣去拍，我覺得有咁嘅 concept 喺、好啦，一個就估喺個音樂上面個 demo 係咪有嗰、那個，一個就係喺個 MV 上面諗法啦，你可以做一揭曉啦。 好，咁我先揭第一個阿斌仔講嘅呢個啦。MV 唔係 sorry demo 入面其實係冇呢句歌詞， 好彩添。 係啦，咁其實。是另外一句英文的歌词、 okay. 但是在听的那时候我 feel 到那种激昂、我就觉得是应该要讲 Let me be loud、所以就由那个转了过去做 louder louder、 反而在最初收到这个 demo 的时候那个歌词、或者个 feel、给你的一个感觉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第一次收到这份词的时候它是一个情歌来的、咁係一啲好激昂嘅爱我啦，嗰啲我哋一齐爱啦，即係类似咁样嘅嘢。但係其实佢唱嘅时候我一句都冇听到。即係我完全係沉入咗嗰、那个 因為是一個 trap 的 genre， 它整個編曲是很好的。所以我所有聽到的東西就是個 arrangement。所以也都在個 MV 那裡呢，其實我是將個 arrangement 去呈現出來的，就是玩了很多燈光、每一個 bass 是幾長，幾時出個 bass， 點樣出個 bass， 個 snare 係點嘅，用咩燈光，咁所有嘢就係喺嗰個 moment 聽完之後，聽到 louder， 然後見到呢個畫面，咁然後就咁樣去重現翻出嚟。 但係喺Day One 去 decide 要做呢一首歌嘅時候，嗰陣時個方向係咪腦裏邊都係諗住希望一個好似啱啱講即係 trap 啲嘅一個 genre 去做呢一首歌啊？嗰陣時 係冇錯冇錯。其實聽嗰陣時候我就覺得唔一定係行 trap 嘅，因為我自己又覺得當然大家會好中意 ballad 啦。咁ballad 係我其中一個好中意嘅 genre。咁但係每一次 ballad我完咗之後，我都會去嘗試試一啲唔同嘅嘢，即係我 want 可能有啲 R&B， 有啲電子，咁去到今次 louder 可能有啲 trap 嘅感覺，咁都係我自己一個每一次想挑戰自己嘅位嚟嘅、 其實會唔會都係你嗰個 plan 一步一步，因為一路我都等待緊、即係呢一首好似 louder 嘅 genre 出係咪嗰個 plan 好似個 energy 慢慢係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我一開頭係出意外現場，大家耳熟能詳啊，即係遲了悔改。咁啊，意外現場。咁去到 My Everything 開始少少唔同，strip down 少少嘅。咁但係去到 Want 啦，大家開始接受到一樣嘢。如果我翻去一個抒情歌嘅話，咁就會成為一個跑數嘅 strategy 啦，就唔係一個 branding 嘅 strategy。咁我特登就揀一首自己寫嘅 R&B 嘅，有 acoustic 嘅 R&B 版本嘅，跳舞版本嘅，我開始感受到再馴多少少咯。咁然後去到 louder 就再踩多一腳，去 push 到個矛頭更加尖鋭。你依家真真正正睇到我周恩廷嘅 style 係點，無論係 fashion 上，我嘅 accessories。我出到嚟嘅感觉，咁就系用呢一样嘢去完成呢一个今次嘅所有嘢咯。 系，咁而你话听到嗰个 demo 嘅时候，即系脑里边亦都有一啲嘅 picture 同埋可能 louder 呢个字啦。咁系咪因为有呢一样嘢，所以先至嗰个题材而家讲紧，即系嗰个世代上面关于就哗众取宠啊，大家 perceive 一啲嘢嘅时候，系咪都系嗰个 demo 有咗个感觉，所以之后再 develop？ 点话其实呢个题材代住咗系揾紧 pairing 咁啊，好似揾啱一个 genre。 其实两个都有，即系呢个从来都系心底里嘅一谂法。咁因为其实是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摆了下去。第一句口袋中放着柏子布。其实就是当年我拿着我自己的demo 啦，我影嘅相啦，拍嘅片啦，逐间唱片公司电影公司去敲门去话想做歌手。咁而嗰陣時都覺得我想將一個咁嘅題材寫落去，咁喺一個咩嘅情況之下去唱？你冇理由擺咗抒情歌啊！咁但係點樣去用呢一樣嘢去 perfect 咁樣 marry 呢兩個題材，就係、是、直至到遇到 louder 呢首歌，咁就明白到唔一定要向出向入都可以。咁所以呢個就係好矛盾地，但係就係我稱為。无声的呐喊，先至系最大声。 系，咁有冇话跟住再去有咗呢啲方向嘅时候，去物色填词人林宝，同佢点样去沟通，讲咗一啲咩？有冇一啲令到而家呢份词会有咁样出现？ 有噶，其实同刘宝 林宝 系啊，其实同林宝沟通嘅时候，就系将我嘅所有经历一次我讲晒出嚟，咁然后对我今代嘅睇法。依家原来入咗呢一行之后，原来系有阵时真系要哗众取宠先会博到一啲注目噶，要闹人，原来要冇礼貌，但系咪一定要咁咧？点解要咁咧？而如果你选择唔做嘅话，系咪就代表你做嘅所有嘢都系冇意思咧？咁呢一个就系不断自己反思，而亦都同林宝去 discuss 嘅时候，我觉得。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諗过呢个问题。咁所以就係透过一啲咁样嘅 conversation 啦，最后就演变成为今日 louder 嗰份词。 因为我觉得几有感觉，特别真係喺即係譬如好似歌最尾嗰句咁，即係发觉要被弹着就係要故事 两言响。 即係好似就係大家为咗得到注意 又要个故事 storytelling 去讲到自己，即系就卖一种好 extreme 嘅情绪惨啊，或者 系啊， 呢个系其中一种 strategy。 冇错， 我就觉得即系呢一样嘢系好盗肉，所以我就好奇同林宝嘅沟通会 系啊，即系将个生态形容出嚟咯。 嗯， 因为呢个的确系我哋现今社会嘅一个问题嚟嘅、 嗯， 大家似乎系真系会俾呢啲嘢化咗，然后去相信咗嗰样嘢，但系希望大家。唔单止系用眼睛去睇，耳朵去听，系要去 judge 究竟睇咗嘅系咪真咧、嗯？然后我成日话用心眼去望、嗯，但系呢个系一个好 高境界， 好难去形容嘅一样嘢咯。 系、嗯、有时可能系好直觉一种经验累积之下去望，你会判断到。 冇错，冇错。 而至于监制方面啊，再次同徐浩去合作啦、嗯，即系之前就可能合作一啲 ballad 啲嘅作品、嗯，再去今次喂激昂好多。其实同徐浩一路嘅合作个相处会系点？因为喺好多人心目中都会觉得啊 ，Yan Ting 系一个好有谂法嘅人啦，佢亦都好知道自己做紧嘅作品系点样行啦。咁、嗯、去到监制呢个岗位同你去沟通啦，佢通常会系点样嘅一个模式呢？ 好好啊，真系即系我觉得同徐浩一齐去做呢啲 project 系好好，因为首先佢系一个好识唱歌嘅人，佢、 嗯、 唱歌好好听。 系 咁，第二就系即系佢亦都会同我去分析，或者每一个人每一个 character，你把声系点？咁当然好多监制都会咁做，但我谂最紧要系揾一个夹你嘅人。咁而夹你呢亦都有阵时嗱，未必系好事。即系我知道呢件事好矛盾，夹你即系和应你讲嘅嘢啊，系啊，我哋大家都中意呢样嘢，但系你哋可能大家都一齐系错嘅。咁但系佢系一个攞到一个好好 balance， 系佢明白我想带出嘅嘢，想讲嘅嘢系咩，而 based on 佢嘅经验，佢嘅 skill set 再去 refine 我想做嘅嘢，令到我本身想带出嘅嗰样嘢更加有色彩咯。咁、所以呢个系即系我同佢当中有一个 chemistry， 咁亦都因为佢系一个好识唱歌嘅人啦，咁佢亦都喺表演上，即系我听完之后，哇，真系系好听，咁我尝试喺佢身上亦都攞到一啲唔同嘅嘢，去 complete 我自己嘅 skill set 咯。 有冇印象有一个例子系可能你有一个谂法之后，佢再掉翻啲嘢俾你 refine 咗，而出嚟个成品就是我哋听到可能系某啲嘅唱法、一啲段落或者点样、 绝对，其实我好多喺唱歌方面嘅 phrasing 啊， okay， 或者嘅处理都系徐浩去摆咗好多意见去令到我有今日嘅唱法，因为有阵时我自己听自己或者自己觉得好有感情，未必系啱嘅。咁、但系佢就以一个第三身咁样去审视嘅时候，我自己谷得好有感觉啫。我 internally 嘅心情或者入面好有感觉，唔代表人哋听嘅时候嗰感觉系同样嘅。咁佢就系要以我会形容我入面系呀，我想啲 OK， 咁你就咁样处理啦。因为咁样先会令到出面听而感受唔到你心入面嘅嗰道力嘅人，先至会 feel 到同样嘅嘢。 所以基本上，譬如呢首歌可能 louder 呢个字会重复好多次，即系每一下个 impact 究竟几多力嗰样嘢就 冇错，个 attack 啊，几时去收啊，呢啲都系一齐去谂点去处理嘅。 咁喺真系要处理录音呢一首歌嘅时候，用嘅 session 时候会长唔长咧？算唔算系你觉得？ 我唔记得，但我好记得系唱到烂声咯。因为真系好难唱， okay。 即系佢本身亦都系，即系我收个 demo 嗰阵时候，几个人喺度唱紧呢首歌，咁又话你一个人唱晒，我心谂死啦，即系点唱啊？因为去到 chorus 完咗嗰阵时候，直接接第二句，佢本身系几个人噶嘛，但系我哋就要喺当中花啲功夫啊，点样去？令到一個人處理都好聽咧咁。 至於 MV 方面啊，即係頭先 Yan Ting 都有提過，即係各方面有好多嘢都係一個 branding 啦、即係可能包括埋造型方面。我發現而家 Yan Ting 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單品係會經常出現喺你嘅身上嘅，就係、是、你嗰對手套啊。 係 呢一個係呢個係已經係一個 set up 嚟啦， 係咯，係其實係嘅，即係我會覺得 在我表演的当中慢慢慢慢一步，每一个 artist 都需要找他的 trademark， 即是可能我不戴手套的时候你一定会见到我戴了戒指、因为它代表了可能我的一些 philosophy， 而我觉得那个手套的造型绝对是、你说得很对，即是我嚟緊嘅表演啦，可能大家又會見到唔同嘅手套啊，唔同嘅嘢。咁我都即係好慶幸你 notice 到一樣嘢，就係、是、啊，依個係佢 trademark 嚟嘅咁樣。係。 咁至於我頭先估嗰樣喺個 MV 嘅諗法，我估可能係即係。哦，即其实在这个咁嘅 generation 之下，一个人一支麦，一个镜头加 lighting 呢一样嘢 present 听翻音乐嘅本身咁样，呢个谂法又同你本身嘅谂法近唔近，定系另一样嘢咧？ 你嘅谂法系绝对正确， 嗯， 因为其实首先首歌系讲紧哗众取宠，我哋要博人哋注视，但系喺成个 MV 嘅嗰个处理当中，即系当然。灯光嗰度，我头先讲咗 technical， 但系讲紧背后嘅意义嘅时候，大家会睇到，咦？点解咁激昂嘅歌唔系应该好多快嘅剪接嘅咩？唔系应该好多飞机大炮 visual 乱嚟咁样？哇！系一个视觉嘅 non-stop stimulation， 但我就系想讲，唔需要呢样嘢，唔系呢样嘢，真真正正嘅呢样嘢喺心入边、所以其实系冇观众，冇任何听众，点解会系一个？咁黑咁暗嘅地方，因为其实对我嚟讲，去到最后呢一首歌系唱俾自己听，系喺一个 void 入边，而我就系将呢个 void 攞翻出嚟。呢个 void 入边，你有你自己嘅四面台，你俾你自己嘅四面台框住，你有唔同嘅心情，变唔同嘅灯光，喺唔同嘅 moment 静落嚟嘅时候，佢会好暗，但系去到临尾要发光嘅时候，你仍然会发光。咁、所以呢个就系我。整个 MV 想带出来的一个感觉。 是因为如果一个所谓正路的想法就是、这个咁澎湃的有应该群舞成那些样，但是这个 MV 完全是没有任何这些 的元素在里面，就是看着你。 没错。因为我想将个最澎湃的东西即是我成日会讲、有很多不同的厨师，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寿司师傅。怎样成为米芝莲三星的寿司师傅，就是鱼、饭、醋、wasabi、完。那这一样东西这么简单，怎样制造一个这么 complete 的 experience， 这么 complete 的 course， 去给你尝试所有的不同的 palette， 这一个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东西。而通常最重要的食寿司是什么？原汁原味。 嗯。 那一种哇真系有嘢嘅，唔系味精嚟嘅。咁呢个就系我想带出嘅，即系我希望我唔需要靠任何嘅味精去俾大家 feel 到，哦，呢个就系周韵婷嘅 flavor。 系个鱼生够鲜啊， 系啊，就得啦。成日讲你系拖炉，唔使做啲咩， 咁多嘢噶啦。 系啊，你就系拖炉。 通常点好多时候嗰啲就系嗰啲鱼生唔新鲜， 冇错，攞去炸，即系嗰啲系啊。 所以周韵婷就系一个非常之新鲜嘅刺身。 我系拖炉咁 拖炉啦， 我要食佢拖炉。 系啊，所以睇呢个 MV 啊 ，Louder 就可以感受到啦。而究竟跟住落嚟新一年会系呢条拖炉啊，会变成点样？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住啦。好啦，今日多谢你啊。姐姐、 Thank you 各位 Thank you。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埋我的好，走走偏偏最挤迫到你总听不到。若课室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咁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目模糊地唱。 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趟世间没善梦，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播过才演， 结束今日嘅节目啦，亦都结束今日同 Yan Ting 嘅对话，最后带嚟有佢最新拍台作品 Louder， 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